锵锵三人行，今天你们两个都是黑白配， 对， 而我呢就像是你们两个合作 综合体， 灰色灰色， 什么叫真合体？ 综合体 啊，综合体，我以为你说我真合体， 综合体， 他这里有黑有白。 对，所以男女真的是要讲这个搭配的，咱们刚才 阴阳调和吗？ 对呀、啊，这个各展所长，真的，我现在就是觉得啊，世界都是给文道他们这些人搞坏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知识分子啊， 怎么又趁着文道不在说？ 他在的时候我不敢说呀，他们老在讲什么政治正确呀、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他们讲的啊，也许是一种理想，比如说女人和男人能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只是器官的不同。实际上绝对来说连器官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，所以女人的器官到男人的器官是一个过度，一个性别过度的这个形态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识分子就能够疯到这个样的一个程度写在书上，嗯，这个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真的不是我眼前看到的现实，我的眼前看到的现实大部分的情况还是男耕女织， 很原始的情形， 不是很原始的情形。你这不就说你就说你这个研究什么男性、女性、女权，这个看看自己的周围，毕竟主流的情况还是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大部分的情况女人管管家，教教孩子，对不对？男人呢在外面挣钱。我不是说这就代表正确，我是说这是我们见到的一种现实。 是， 而且很多女人这样过得很幸福啊。你真像幼婷这样出来工作的，你真觉得？哎，你能这么高兴吗？出来工作？ 突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就是要很哀怨吗？但当然就是打，就毕竟要跟你们男人在职场上搏斗，我实在是必须要花你们十倍的力气，然后才可以跟你平起平坐。 我怎么才觉得你才花了我们十分之一的力气、 啊？哪有？ 女主持可花的力气比我们小多了。 我们就恢复到某几集之前，他认为我们只会用哭来闹这个。 不光是哭啊，还有这个长相啊。 那我可能不够格，我哭不大声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可以运动，所以我只能靠实力的时候就要花十倍的实力。但我当然会累了，我也会觉得说哪天我也女主内一下可不可以，我也不想主外了， 是是是， 所以我是被迫剩下来。 徐老师今天一听这个话题他上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跟观众解释一下说不出话， 不是这个话， 最近你跟林志玲一个毛病， 反正就咳嗽吧，最近喉咙痛失声、 啊失身了啊！失身， 正好这个话题我失身也比较合适。 不要被女性踏伐。 对， 不过、这个、不过我插一句了，像他这样在这里这种职场打拼啊，是很多人很羡慕的。啊，这很多女的知道在纺织厂做工啊，或者麦当劳做营业员啊，那个才叫打拼，这是为了家用，或者在帮人家按摩啊等等。像 他 这种，像他这种在电视台做主播，这是很多。包括在家里啊，很好的能够这个啊有钱用的女的都很羡慕的这种位置， 而且 她不仅体现为了钱啊，你还有女性她美貌啊，她有显示才华啊， 对， 她有好的衣服可以穿啊，有很多人有钱有好的衣服没机会穿， 嗯， 所以你她这种你应该觉得珍惜你的， 而且有身价，你知道吗？不愁嫁，就是所以呢。我可以给你做个媒婆的工作，你知道社会上很多这个 身份怎么转变？ 有，早就有人说我是拉皮条的嘛，就是这些个富起来的人呐，他附庸风不能叫人家附庸风雅了，就是说他找过演员，他找过歌星之后呢，他觉得我得显得有身份一点，我得显得有文化一点。那么你看他去搞女主播。 搞女主播多难听啊！ 你有没有 好好的找一个词啊？不是要用这个动词。 他去那个 搞女主播的 求不是他去认识女主播， 哎呀追女主播， 他去追女主播。 但如果我不是女主播，他就不爱了，对不对？我看过，我不是哎，我说 男人真的会有这种很愚蠢的这个想法。你比如很多男人，比如说有空姐情节，说哎呀找个空中小姐，甚至有的男人有这个女军人的情节，我过去都有过。你这么说还真是，他是个什么人呢、啊？其实真的我也不了解了，但是呢，想起女军人，哎呦，觉得很性感。 对啊，我有朋友是这样，他是在飞机上，就是他空服员，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男孩子搭讪，约下来吃饭，就朋友穿了个便装去吧，他就说你下次吃饭可不可以穿制服来？我想说。 这位男生你也太算你诚实还是怎么样，我朋友当场没有第二次约会了。 这说明最近呢、啊、这个有关部门没有把这个看 AV 的这个给管住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泛滥， 制服控， 制服控， 制服控怎么会这样？这 不过这里边的关系很微妙的。你说假如说现在有个人喜欢你，你会在怀疑他是喜欢我做女主播呢，还是喜欢我这个人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可能很难分的。 对， 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认识你，看到你的形象，你是女主播，或者我们这个也可以变成飞行员，变成明星， 是 教授，或者等等，或者一个官员等等、这样，或者一个上市集团主席的。但是很有可能爱上了以后，他就其他的就不重要了，就爱这个人了。因为人一辈子啊，你能用来爱的 quota 是有限的，你不会那么无限，除非少数天才。一般话，你诚心诚意的爱一个人， 就是他的那个量是有限， 量，你的总量， 性能量， 对， 你的总量， 总量， 哎，你的总量， 对， 就你诚心诚意的爱了一个人以后，你尤其是你结婚有了孩子，建立家庭以后，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啊他不做女主播我就不喜欢他，不会，人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。所以看这个问题是要非常微妙的看，既是这个身份。你的形象、你的外表和你的东西跟你的爱是相关的，但它最后又是不相关的，到最后 not relevant。 但是就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初相识 有 男人就是看表面， 有关、 我自己这么俗了，我认为初相识男人就是看表面，这个连老头七八十岁的都不例外。上海那个，你们上海那个老头老太太，就是到那个宜家去喝那个免费咖啡找对象的那个，那个老婆说起来都一样，老婆问老头就问有几套房子，老头看老婆就是看你够不够年轻，六十岁就比七十岁的好使，看我眼里有什么区别。但是老头也是斤斤计较啊，你四十岁的女的在那儿就算校花了，你知道吗？六十岁的老太太行情大跌， 所以有宜家在，哪有什么剩女的问题？哎， 你说这个，我是要谈一个这很正确的，也不是很正确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这个不是有政协委员嘛，有社会学家呀。你知道，又请你们老师在哀怨说是什么剩女啊，什么齐天大圣啊，剩女是个伪问题。 怎么会？ 能晓得不啦？这个社会学家，对对对。2000年啊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7，个别成分超过130。到2020年啊，20到45岁，这正火爆的年龄，20到45岁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多少人呢？3000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着对象。然后北大的这个著名社会学家，这个叫什么李建新呢？好像叫。这个李建新他就说，剩女是个伪问题，剩男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剩女是个伪问题呢？你只要想想幼婷就知道了，是你不要嫁吗？对吗？我们如火如荼都在你身边，剩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，就是他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 是 不是没有小伙子？ 你不能把幼婷作为所有全国妇女问题的一个基本的 case， 那是 specially， 不是， 它是个特例。 徐老师差不多，女追男嘛，隔层纸嘛，男追女隔道山嘛，女的。为什么人家就说为什么孔夫子要管女人呢？圣经犹太人要管女人呢？因为女人太容易了，她只要一 open， 她还愁男的吗？你知道吗？相比之下，太容易了。就所以说，不是我说这人社会学家李建新说这意思，就是说剩女是主动你要或者不要，是你自己选的，而剩男才真正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。而且下边说的问题文道都会感兴趣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说社会学家他能聊，他说啊，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，他们有旺盛的生理需求，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去满足，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，你们注意啊，下边是要点，如果没有必要的安全阀，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。实际上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，往往有剩男的影子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看讲到这个问题，咱们组里的大龄男青年宋鑫呢也找了一张图画表达他的这个心声，你可以看看一看。就是说你们现在剩女聚会又停，我还真想问问你们都聊什么。据宋鑫偷听啊，他们说聊的女人们剩女们在一块聊什么呢，说现代女多男少，剩下的男人分两类，一类败类，一类太优秀太会挑，不愿意嫁给败类，好的又看不上我们。 这个非常实际，就是这样， 是这样， 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说我们主动选择剩下吗？那这样算主动选择吧，就是又不想嫁给败类，我选择我不要嫁给败类，但我好的呢又看不上我们，他又觉得他可以挑更好的，虽然我不知道更好的定义是什么，但他们觉得可以更好的。对， 更好。这 或者是说他们觉得我的选择更多，我不没有这个危机感啊。女生是会有危机感，会觉得碰到这个我没有下一个，所以我会想要抓住这一个。但男生当很优秀男生的时候，会觉得没有你我还有下一个啊，因为蜂拥而至，我的 选择。女的呢隔从这个男的不是隔从山嘛，对吧？女的说你说什么 一层纸啊， 隔层纸。但是女的隔层纸了以后，她过去她就想抓住啊，想牢靠啊。 嗯， 男的是这个隔过了山了以后，他又去爬新的山去了。 嗯， 所以这个才是问题啊。 不会， 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主动权都在女的，其实不一定，其实不一定。 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反映了一个啊，这是个话语权的问题。 嗯， 之所以现在说这个剩女啊，人家这一调查是你们城市的三高妇女，高学历、高年龄，不是高龄是吧？反正就是三高妇女，她们觉得剩感强烈。 嗯， 可是呢，我现在说的这三千万光棍啊，就未来的这三千万光棍啊，他们大多是没有话语权的。 嗯， 不知道，他们甚至不会说我要什么，他们都在农村或者是在城市里的边缘人群，劣势，收入低下。可是你说聊这问题，社会学家就注意到啊，一个社会啊，这是个性能量的管理问题， 是 性资源的匮乏呀，甚至是社会动乱的一个原因之一啊。 是 其 实他的危机远远不止于你讲的三千万，他好像总的比例也许将来变成100变120是吧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，就是因为现在经济的杠杆作用，这个男的女的挑选啊，你不是把大部分人很多的说算都败类嘛？ 嗯， 那这不败类的这一类呢，通常是比较有钱的。 对。 可是比较有钱的男的呢，他不管他是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他看女的，他只看很窄的一个年龄段。 嗯， 你明白呗？所谓剩女，他总盯着人家20、30岁这点看，所以那个这就更加剧了，而且有的还多吃多占。你知道啊，有钱的他可能有好几个3、4，这样的个比例就不是100跟120的问题。对于一般的人来说，对于大家平均，你要做个调查，如果大家都是1000块收入的人， 嗯， 那这时候男女的比例可能是1:2更大，就男的比例更高。 所以剩男的现象是我剩的是基层，女的现象剩的是高学历，就这两个又不可能合在一起，所以就剩了一个基层。 而还不单是基层，而且是年轻人。 嗯， 男的是剩的是年轻人，女的年轻的不剩， 是， 对吧？ 是， 在这么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危机是很，他讲那个社会学家担心是对的，所以那刚才讲了提到一个概念，用什么方法来缓解？你这个世界，你不是要动乱吗？要出事情吗？这个东西有很多缓解，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缓解， 要缓解。 那就是很多洗脚的地方啊！ 哦， 你知道这我们要不戴有色眼镜去看那些地方的话，这任何一个社会，从古至今任何一个社会，这个就是一个缓解机制。 对。 所以，可是那这样就讲来，就是说男女一定要配在一起，他才会这个社会才会和平吗？就是说，他就算两边都剩几方，这个社会看起来就一定要出乱子，会是这样？就是说，看这样的说法，就比例上怎么样都要维持某一种的平衡， 不， 所以是一定要。 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人要结成家庭？ 对， 家庭啊，就是一个社会的管理单位。 稳定力量， 你就稳定力量。你知道，就是说，天津有个老字号叫钱祥义啊，这是我们老家山东章丘的一个商人，在天津创办的。当时我们家人为什么就都到天津去了？包括从我爷爷开始，他会做这个山东菜。就钱祥义的老板呢，他招人还回家乡招，可是他有一个条件，没有结婚的他不要，他只招 村里啊结了婚的 稳定 过去，老婆也不让带着，就老婆也在村里啊，就我爷爷就给招到天津给山东人做菜，在千祥义。他的条件是，就说你我这开店，你做伙计的啊，你结了婚的男的，你啊脾气稳，也靠得住。 可是他离开老婆了。 哎，对，但是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人结成对子生活，男人呢、啊，他有了负担之后啊，他各方面都会持重一些。 有家累 。 你有事情我也找得到你。 对， 家里还有家在那里。 那跟凤凰找人不一样。凤凰找人第一句话问我说：“你们男朋友？”我说那时候我就说有一个，他说那这样糟了，我很怕你来香港以后就哭着回台湾，因为跟男朋友分开那个时候， 所以凤凰 希望我是， 所以凤凰 完完全全的剩女，所以你看我现在完全凤凰啦，就 有 都变得没有， 他没有把真正的理由告诉你，是因为他公司里有很多剩男，他就不想肥水，他因为这几年公司痛感呐，好不容易招来这个漂亮女主播，肥水都流了外人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后再招人呐、有男朋友也分了手再来。我瞎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又婷，我真的是挺感兴趣，我挺想钻到你们这个剩女多，我跟你们 下次拉你一起来聊天， 联谊联谊。他你们都聊什么呢？ 就聊现在男生都不靠谱啊。就一定都是抱怨，没有很少有夸奖的，都是抱怨。就是 因为我听一个女作家跟我讲啊，她说我不喜欢跟女的在一块儿，她说我就喜欢跟男的跟你们在一块儿谈话，她说你不知道很讨厌的，就一帮这个女的在一起，哎呦我听她说的就够讨厌。她比如说要不然就骂老公是吧，那她骂了老公，她骂男人你也得骂，如果大家都在骂你不骂呢，姐妹们好像就觉得你啊就背后就会说你了，所以你也要跟着他们说男人不好。然后呢，女人吧又特别那种自恋，真说不好也不行，有的时候是炫耀，是夸老公，夸老公呢你也不愿意跟他们比着来，就他反正他就说女人 之间，那你只能抱怨自己的不好，然后永远要夸别人的好，当他说他老公有多不好多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没有没有，我真的觉得你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，这是维持女人友谊的方法。 所以说你说女人到底是更真诚还是更虚伪？我觉得是更假。 我们更 social， 我们更懂得与人相处。 对对对对对， 我们 表面上 更圆滑， 表面上互相商量战略，怎么对付男人，其实心中呢还有一个女人之间互相的比较。 对了， 就是说，所以我听到你诉苦的时候呢，他表面上给你出主意，实际上心里暗暗高 兴。你知道现在私下多严重？我最近听到一个更有趣的，他说他跟他好姐妹，自以为的好姐妹一起出去，就是跟那个可能去夜店喝喝酒啊，认识男生啊这样。然后他说那个朋友总是出去以后就会跟他讲，其实我就在言谈中就会先说这个朋友已经有男朋友，已经有人在追，总是先把他的这个 排除在外。 对，跟那个对方默默的就会说，就会提到说，哎，你那个男朋友怎么了？或你最近追你那个男生，昨天又约你出去了吗？因为大家聊天， 先消防一下， 他就好气说，他为什么明明大家就姐妹俩要去之前就说好，今天晚上大家就是要出去猎艳的，为什么他总是在言谈当中先否了我的机会？这样， 哎， 我说这不是真姐妹。 所以你看，雌性， 真姐妹怎么样？真姐妹， 你知道，就是最近他们还都说。我那天看我那个姐妹们竟有看一个电视剧叫《甄嬛传》的，你知道吧？我那天发现好多这个女知识分子也看，我也弄不清看什么。我看几眼，我觉得没什么劲，但是她说特别好看，其实就是后宫啊，说是拍的最好的什么后宫戏。后宫这个女的掐来掐去，掐来掐去，哎呦，就真爱看这个东西。 是 女的爱看这个，是不是实习呢？ 是实习啊。 是吗？ 是实习、啊。 我觉得就是跟小动物为什么打闹，它在模拟这个状况。 另外好一件事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可见如果我们现在剩下的女生都是高端的，那表示高端的男人少。那我们现在刚刚说我们基层的男生比较多，但是为什么这些基层男生不会变成高端的男生？如果让这个量变大，那就没这个问题。那问题是这些基层男生们是社会上不给予他们机会， 缺乏你们高端剩女的提拔、 还优秀， 你们要有眼光啊，你要有看出这个人啊，他将来以后是怎样、啊、 这个哎，这个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。 对啊，是有什么原 因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所谓这个左派或者右派，还是不管什么派啊，就聊这个问题。就是说你比如说啊，站在某种人的角度上说社会不公平，这些农村里的孩子他们没有机会， 他们没有特权，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，所以他们成长为没有魅力的男人，所以或者说他们的素养不够高，所以他们就处于较低端。可是还有一种观点，就是说西方人呢、啊，西方人我哪儿都同意，我就不同意他们最根本的一句话，说是这个人生而平等，这不是我眼睛看到的现实。我认为人根本就是生而不平等，死而平等还差不多，那不平等嘛？怎么可能？ 他的意思是说，是生来应该平等，权力应该平等。 嗯， 就是因为你生来的人的 DNA 啊、嗯、财产啊、你的相貌都不平等，但是权力应该平等。 好，就对，就是尽管这样，他人现实当中总是不平等的，这个没办法。即便你说全民素质都提高了， 嗯、 我们都是博不没有一个人不是博士。 对对， 那也有爱因斯坦这级别的， 那他 和这个 乔伯岛呢，对吧？ 对啊，你和这和这个禽兽这个教授这级别的，他还是。你总是有嘛？ 但是你如果在西方社会里面挑男孩子，你会觉得他会有机会变成博士吗？因为他的机会有的嘛，他会可以从一般人越过那个等级，通过考试，通过一定的升。现在在中国不行。 幼婷，其实你可以到村里找个精壮的小伙子培养培养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对，潜力股，然后现在很帅很壮，过两年。